撒母耳记下第七章。那时君王住在宫殿里，上主赐他安享太平，不为四周仇敌所侵扰。君王遂对纳唐先知说，请看，我住在香柏木的宫殿里，而天主的约柜却在帐幕内。纳唐回答君王说，你心内打算的，你全可照办，因为上主与你同在。但是当夜就有上主的话传于纳唐说，你去告诉我的仆人达味，上主这样说，你要建筑一座殿宇给我居住吗？我自从埃及领以色列子民上来那一天起，直到今日，从没有居住过殿宇，只随帐篷和会幕漂泊。我与以色列子民同行时，我何尝向我立为牧养我民以色列的一个民长说过，你们为什么不为我建造一座香柏木的殿宇？现在你要对我的仆人达味说，万军的上主这样说，是我拣选你离开牧场，离开放羊的事，做我民以色列的领袖。你不论到哪里去，我总是接同你，由你面前消灭你的一切仇敌。我要使你成名，像世上出名的大人物。我要把我民以色列安置在一个地方，栽培他们，在那里久住，再也不受惊恐，再也不像先前受恶人的欺压，有如自从我为我民以色列立了民长以来一样。我要赐给他们安宁，不受仇敌的骚扰。上主也告诉你，他要为你建立家室。当你的日子满期，与你祖先长眠时，我必在你以后兴起一个后裔，即你所生的儿子。我必巩固他的王权，是他要为我的名建立殿宇。我要巩固他的王位，直到永远。我要做他的父亲，他要做我的儿子。若是他犯了罪，我必用人用的鞭，世人用的棍来惩戒他，但我绝不由他收回我的恩情，就如在你以前由撒乌尔收回我的恩情一样。你的家世和王权在我面前永远存在，你的王位也永远坚定不移。纳唐便照这一切话，将整个启示告诉了达味。达味王就进去，端坐在上主面前说，我主上主，我是谁？我的家族又算什么？你竟领我到了这个地步。我主上主，这在你眼中还以为太小，而你又说明了你仆人的家族未来的远景，并将此事显示给我这个人。我主上主，达味还能对你说什么？我主上主，你认识你的仆人，你为了你的预许，按照你的心意成就了这些伟大的事，为叫你的仆人认识清楚。我主上主，为此你是伟大的，没有与你相似的。按照我耳所听的，除了你以外没有别的神。世上又哪里有一个民族能比得上你的民族以色列？天主亲自去解救他们出来，作为自己的民族，为使他们成名。在你从埃及解救出来的人民前，行了大而可畏的奇事。 驱除义民以及他们的神。你将你民以色列永远坚定为你的民族。你上主做了他们的天主。我主上主，现在求你永远坚持你论及你的仆人和他的家事所说的话，按照你所说的履行吧。愿你的名永远受尊崇。人要说，万军的上主是以色列的天主。愿你仆人达味的家事永远坚定在你的面前。万军的上主，以色列的天主，因为你曾启示你的仆人说，我要建立你的家室，因此你的仆人才敢在你面前向你如此祈祷。我主上主，唯有你是天主，你的话是真理，是你向你仆人应许了这些恩惠。求你如今就祝福你仆人的家室，使他永远在你面前存立，因为是你我主上主所预许的。因此你仆人的家室必因你的祝福永远获得祝福。